有些人不一定要费力的讨好，我尽快疯掉，一发现气氛很微妙。在这座城市，可能我太过渺小，任凭你来胡闹，你忘了所谓的礼貌。故事要多，俗套剧情也多，无聊旋律都仿佛变成刺耳的嘲笑。穿过拥挤人潮，我却找不到，何时才能把你紧抱？我就像是一只受伤着意的飞鸟，在黑白世界里却栖息不了。我就像是一只没有双脚的飞鸟，却没有依靠，永远飞不出这监牢。有些人不一定要费力的讨好，我已经快疯掉，一发现气氛很微妙。在这座城市，可能我太过渺小，任凭你来胡闹，你忘了所谓的礼貌。故事要多，俗套剧情多，无聊旋律仿佛变成刺耳的嘲笑。穿过拥挤人潮，我却找不到，何时才能把你紧抱？我就像是一只受伤受伤着